有兩個數咧，係我都比較留意住嘅。一個數咧就係呢個全世界最多人信奉嘅宗教係邊一個嘅宗教？唔知你知唔知啊？數一二三，你知唔知邊個最多？暫時嚟講最多嘅咧係基督教，就排第一嘅。呢個基督教係廣義嘅基督教，包括咗新教，即係我哋新教 Protestant， 包括咗天主教，包括東正教，三個加埋我哋叫基督教，廣義基督教係最多嘅。第二多嘅係回教，呢個伊斯蘭教。第三係佛教。不過基督教的增長是慢的，整體無論是天主教、東正教或者新教，相反來說回教的數是一路一路增多，是直追第一位。我想追過的機會我想是很大，等待時間而已。第二個數就是跟 Halloween 有關，知唔知成年裏邊邊一段時間即係人消費最多嘅咧節期咧？排第一嘅係聖誕節，排第二嘅咧就是 Halloween 啦，即係鬼王節或者萬聖節。不過如果你留意嘅話咧 ，Halloween 嘅消費係、那個數係直追緊聖誕節嘅，幾時追過唔知啊？雖然我哋話聖誕節唔係一個即係呢個數對我嚟講應該冇特別意義，因為其實聖誕節唔應該係一個講消費嘅一個嘅節期。聖誕節真正嘅意義係咩？係付出啊，付出啊！聖誕耶穌基督係一個俾人間嘅禮物，所以聖誕節嘅意義應該係付出，唔係收取啊，唔係收取。即係唔係攞嘢俾嘢，不過我就問翻轉頭啦。睇聖誕節咁多人買嘢，咁多嘅宣傳單張，啊買嘢，買俾自己多，又買俾別人多啦。我相信係買俾自己多，係時候換部大啲嘅電視，係時候買啲嘅新啲嘅機手機，係時候買啲嘅乜，係攞而唔係俾。雖然我講過聖誕節唔係一個消費嘅。的一個節期，不過感覺上始終是一個正面的一個節期，但是即係 Halloween 是一個講鬼古怪，咁所以當或者一日即係 Halloween 嘅個消費仲多過聖誕節，始終感受上有啲嘅怪。萬聖節嚇，好快就嚟啦！萬聖節代表住一個，有時我哋話係一個後現代嗰個表徵，呢樣嘢其實存在好耐，不過越嚟越盛行。你出街的話咧，見到很多古靈精怪的嘢，啊，特喺商場咧，又多。你如果講後現代，咩叫後現代呢？後現代有人話就係相對於現代，現代咧講求科學、講求理性、講求原因，但係後現代咧就係一個較為強調個人喜好、個人嗰個表達。我唔理你好，唔理壞，唔理你神，唔理你鬼，總之我中意就得啦。當然有人話後現代冇得解嘅，從來冇人能為後現代呢個名詞作出正確解釋或者完全解釋，因為你解得到嘅嗰個就係後現代，後現代冇得解嘅。所以呢首歌你聽得明嘅話，嗰首歌就唔係好歌啦，或者都唔係後現代嘅歌。後現代嘅歌你應該聽唔明佢講咩嘢。所以我時都講笑就話：啊，牧師，你今日講啲我唔好明啊，聽我講啲後現代嘅道理，所以睇嘢唔明啊嘛。喺咁嘅情況裏面，Halloween 就一個即係你可能想象，哇！呢段時間幾多個恐怖嘅電影、恐怖嘅電視、恐怖嘅打扮、恐怖嘅商場，人都扮鬼扮乜，越嚟越恐怖，周圍都見到即係啲骷髏骨頭 skeleton 啊！我大女做兒童工作，而佢帶啲小朋友出去，小朋友好驚啊！我大女就嗰啲假嘅，真係好鬼驚嗰啲嘢。呢樣嘢我哋今日你無論去公園玩、去海邊 去睇煙花，啊，我年年都去睇煙花，一次煙花嘅，都幾好睇。睇煙花之夜就係一個我吸大麻，唔係二手大麻嘅日子嚟嘅。你唔可以唔吸，一索就係大麻。行緊路成日揾到大麻，你坐喺度周圍都要問，你要焗住即係吸大麻。溫哥華青少年吸大麻嘅情況相當嘅嚴重。有人諗起最近搞緊哲學，講緊即係晚清都好淒涼，因為英國大量向中國輸出鴉片。整到整個中國掹掹笨笨，今日有分別啦，周圍都可以聞到呢啲嘅煙大麻，你可以話係一個現代嘅一個嘅表徵。我唔理佢好定壞，最緊要係 happy， 最緊要中意，所以周圍你都會聞到呢個味。故此，我成日覺得現代嘅父母。是不以為的，做人父母在這個年代是很艱難的，因為我們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世界，以前未試過這樣的後現代的方式的，你好話中意，我喜歡這個年代是這樣的年代，我們未試過進入一個子女再不重視輕視父母的一個年代，因為現代是講求科技，講求電腦，講求即是進步，很多時咧，少少就覺得我哋即係被日父母覺得被落後啦嚇，即係嚇，從來冇以前嘅年代係後生仔清傳咗知嘅多過上一代嘅，有所知嘅先，我先係講科技嘅嘢、電腦嘅嘢嚇。人類唔知幾多年啦，有人話幾億年，我個人相信咧係大概六千到一萬年之間。但係呢六千到一萬年之間歷史裏邊，從來未試過過去嗰幾十年嗰個變化。The world is different， 唔同曬嘅。電腦世界之後，哇！即係點解世界係唔同咗嘅？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咧，老人家嗰個年長咧會被尊重嘅嚇，因為老人家有經驗啊嘛，父母有經驗啊嘛，阿爺阿嫲有經驗啊嘛，即係行咩行橋多過你行路啊！即係食鹽咧，就多過你食米。啲智慧嘅表徵都向老人家、向父母嚟到學習。而家年代唔同曬嘅，年紀大少少啊，唔好話老啊，中年已經有個字叫咩？叫歐咗。你想象下以前嗰個年代，我細個年代之前，整個人類世界有冇歐嘅字？冇啊嘛！啊喺農村嘅社會裏邊，哇！阿爺你勾喎，阿爸你勾咯喎，阿哥你勾咯喎，即係呢樣嘢係冇呢樣嘢嘅。白髮係一個尊榮，喺以前個年代，醒咗個白髮係一個尊榮嚇，因為佢德高望重，人生之力夠，所以老人家好受尊重。以前個年代咧，整個年代咧，你想受尊重好簡單嘅啫，知點啊？只要你唔死啊，夠老咧就俾人尊重。老人家。白髮是一個尊榮，而家年代不同曬。以前個年代人好尊重前人經驗嘅，所以啲人睇書、睇歷史、睇似別人嘅著作，有得取智慧。呢樣嘢今日已經不再通行。而家年紀新一代係唔睇書嘅嚇，即係書籍好快就成為古董。而家啲人都唔睇書嘅嚇。最傻的人才去寫書而已，即現在這個年代是一個不看書只是打機、上網的一代，從來沒有一個年代到今個年代有代溝問題，不是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同一個年代不同的年紀都可以有很嚴重的代溝，從來沒有一個年代是這樣的情況。我發生一個，我們可以說我們有幸生一個很奇怪，好從來沒有一個年代，當然可以話不幸啊！呢咁嘅年代，唔知有幸定不幸，係從來人類歷史裏邊未試過咁嘅年代。我哋越南作為父母嘅，或者作為哥哥姐姐嘅，要影響兒女或者弟弟妹妹，係越嚟越難嘅。因為我令我諗起。聖經的史詩時期，聖經的史詩時期是最混亂的，如果你可以形容 士師時期咧，聖經用一個説話嚟總結士師時期係咩話？個人咩話？個人任意而行，因為咩咧？那時沒有王。後現代簡單就係咁樣啦，冇王，我尊重邊個？我識尊重你。呢個社會冇領袖，冇人，人咧我需要尊重，嚇，但唔尊重任何人嘅。佢哋只係向自己嚟到去，即係負責，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呢個有少少相似時事時期。我哋話現代父母不以為喺時事時期嘅父母，相信一樣不以為。你處身生嘅兒子喺個人任意而行嘅年代裏邊，你點做啊？你個仔、你個女都一樣，好似啲人一樣。任意而為，呢個時候我想講潘文係一個母親 Hannah 嘅故事。喺第一章裏面講到佢冇兒子，於是咧俾嗰啲嘅即係丈夫嘅即係其他嘅妻子嚟到設置嚟欺凌睇小，結果佢喺神面前嚟到去祈求，於是神就允。即係賜福佢，讓佢生下一個嘅兒子。一個就係影響整個以色列歷史好重要嘅人物撒母耳。當佢曾經問佢禱告之後，俾佢生咗個兒子喺第一章第十節裏邊，呢度話他就懷孕，日期滿足，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撒母耳，說：這是我從耶和華那裏求嚟嘅。艰难多个仔，哇！如珠如宝啊！如果用讲即系俗啲话，摆上神台啦！哇！真系要啊，得过吓、啊。但系佢竟然做咗好特别嘅嘢，佢有问题嘅时候，佢耶和华嚟到去祈求，嗰系一种敬虔嘅表现。咁当然佢冇人份啊嘛，因为佢冇得生，咁唯一一个可能性就向耶和华求，都唔算敬虔啦。但系当佢有咗儿子之后，佢仍然按所许愿嘅将个儿子。歸俾耶和華，奉獻俾神喺聖殿裏邊嚟到去，當時冇聖殿啦，有會幕嚟到侍奉。當然仍有一年見幾次嘅嚇，但係始終都係唔喺身邊。呢、这、一個一個全年獻上嘅一個表徵，好難得嚇、啊。獻上奉獻係咩咧？係俾出去，係俾出去。但係呢個付出，佢帶嚟一個好敬虔嘅兒子。佢有一個好乖嘅仔，就係撒母耳。原來佢付出帶嚟有個人嘅福氣，唔單止個人嘅福氣，亦都係社會國家嘅福氣。因為呢個兒子最改變咗國家嗰個方向，個人嘅福氣、社會福氣、國家福氣，源於佢嘅敬虔、哈拿嘅敬虔，同埋佢願意獻上嗰個嘅心。当你献上的时间，神话你献上，我会赐福。都让我想起啊，马拉基书出呢个笑话，你试下十一奉献，你献上，然之后为打天上的窗户，令你无处可藏。当然我哋心态嘅奉献就唔好嘅心态啦，我一下俾出去，神俾多我，唔好用呢个心态嚟侍奉。侍奉出去甘心，唔要问条件。但好多时我哋嘅奉献，我哋嘅献上，神会。俾我哋意想不到福氣，哈拿嘅例子就係咁嘅例子。哈拿擺佢喺聖殿啊，呢、這個可能純粹係一個即係回報神嘅恩典嘅表徵，但係得成咗另一個效果。呢、這個效果就係中撒母耳擺一個嘅特別嘅環境，一個不受污染嘅環境。回望喺个隔离层世，隔离社会用咁多任意而行嘅污糟邋遢嘅社会嘅一个环境。啊，中国以前咧有个人，佢姓乜我唔知喎吓，我净系知道咧，佢系孟子嘅母亲，姓乜我唔知啦，叫孟母。我哋都听过故事啦，系咪啊？孟母为咗个儿子有一个好嘅环境，结果咧就三千。即三次搬屋企嚟到去，阿仔啊，搬到呢度 依家你即係劏豬房，個仔日日呜呜呜咁樣白扮豬叫唔得喎，呢度又唔得喎，唔得喎，咁佢好有壞環境。做父母不以為喺盲目嗰個年代嚇 ，Hannah 將個仔擺咗喺聖殿一個遠離污染嘅一個環境。咁試問今日如果做父母嘅，如果做呢啲經文嘅應用嘅話，父母應該俾個咩環境佢？萬開三千，我問你個錢喺邊啊？遠離環境啊，得啊，你咪搬去。Lofton Territory 即係遠離人、遠離科技嘅地方啊，即係荒島嘛。咁佢當然講笑啦，係咪啊？現代你揾個咁嘅環境，即係可能好難。你點千千滴都係即係避唔開呢個好多嘅污染嘅一個環境。但係重點唔係聖殿啦，即係你話我會揾咗個教會啊，不如擺佢俾阿牧師啊，擺佢嚟教會做傳道，唔係咁嘅意思。我諗呢個環境係一個會幕嘅一個侍奉神。一個敬畏神的環境來到長大，千真萬確。今天做父母很難啊，聽我首第咩咧？叫分飛燕嗰咧就歌詞係咩話？難，真係好難。咁最穩陣嘅，要你的兒女能夠健康成長，就是一個敬畏神、一個侍奉神的環境來到長大。所以真係嘅，其中一個可以做嘅就係至少讓佢成為基督徒，或者至少讓佢翻教會，亦都認識上帝。我諗翻教會喺今時今日嘅年代裏邊，已經唔再係你嘅兒女得唔得救嘅問題咁簡單，而係一個較為正常嘅環境去學習真理，咩叫真，咩叫假，咩叫善。呢個惡，今日係一個即係環境就係好惡劣啊，即係污糟邋遢。温哥華為例嚇，大麻嘅問題、同性戀問題、網絡嘅污染嚇，即係網絡我唔想話抵翻入網絡，我知道成日都間唔中上網要攞資料，但係網絡係一個好易教壞人嘅一個嘅嘅環境。喺呢個環境裏邊，我就需要為兒女製造另一個環境，以至能夠做一個嘅抗衡。因為我屋企最近咧，唔知你屋企唔係屋企邊間，好多蜘蛛網。唉，我太太成日投訴，後面又多，屋企面又多，周圍都蜘蛛網。啊 ，Halloween 仲慘 ，Halloween 就唔低屋裏邊有，即係你喺行街啲樹有成扎蜘蛛網，啲假嘅，嬲曬喺度，好多蜘蛛網。我心諗其實唔係淨係屋企裏邊有嘅，商場裏邊有蜘蛛網。其實個下一代，個個青少年都係蜘蛛嚟嘅，因為日日都上網。即係呢個喺咁嘅環境、咁污染嘅環境裏邊，環境污染而好多嘅好多社會嘅污染嘅環境裏邊，作父母嘅即係諗計仔為兒女整個環境，佢能夠稍微遠離呢啲污染，能夠健康呢個成長。有時人估唔到嘅，我諗起我係。後生嘅，如果我有兒女嘅話，我就煩啦。點教？你教得好啊！翻學校陪朋友，網上邊都令佢變壞。人管唔到嘅，我應該相信上帝可以管到。阿爸你勾啊！我諗你唔會話上帝你勾喎，上帝冇勾嘅，上帝唔會勾。上帝創天造地嗰個你去勾，所以人可以聽父母説話，但係當人肯聽上帝説話嘅時間，就好大嗰個嘅分別。呢個哈拿為佢兒子好揾個環境，弟兄姊妹都作父母嘅，佢能唔能夠為子女能夠揾到嗰個環境？環境因素好重要，不過唔係絕對嘅喎，因為同一個環境有另外兩個小朋友長大，就係伊利啊。撒撒姆耳是跟以利祭司来到成长，以利有两个仔都是在会幕成长，一样的成长、哦啊、一样的成长、哦、但是撒姆耳的成长和以利两个仔的成长是天差地别。在第二章第十二节开始就已经讲到以利两个仔的劣行，哇，讲到他们说他们这些坏事，两个仔是就是 你廣東廣東話先先先講得掂。你需要咩話？需要貼地。啊，故此唔係這樣，即係唔好諗住牧師仔女定乖嚇。以你嗰兩個用語牧師講嘅話咧，需要貼地。點解同一個環境嚟到成長，三個月可以咁乖，兩個仔可以需要咁嘅咧？以前我覺得環境係重要，但係另一樣都係好重要，要重要就係父母本身個榜樣。以你身為祭司，啊，相比今日嘅教牧，啊，並冇履行作為祭司個職責，啊，即係佢唔能夠有效嘅，即係成為國，即係百姓嘅榜樣。疏於職守，疏於管教兩個兒子。當兩個兒子有即係喺會幕嘅面前面同啲人婦女兩個糾合嘅時候，作為祭司作為父親，並冇俾兒女適當個教導。即係原來環境重要，但父母真父母嗰個影響都好緊要。啊，撒母耳，撒母耳唔單要有一個好嘅環境，亦都有一個好嘅榜樣。研究撒母耳成功，佢嘅屬靈嗰個質素唔能夠唔講埋佢媽咪哈拿嘅質素。佢媽咪係一個屬靈人，係一個事事祈求嘅姊妹。哈拿嘅禱告，哈拿係一個禱告嘅人，而佢嘅仔就成一個禱告嘅人。我想兒女如何？先問一樣嘢，我哋如何？聽過唔少個例子，見過唔少例子。有呢個父母，阿仔，我想你好，翻教會啦。咁你唔翻，我咪唔翻啦。爸爸媽咪翻，仔你翻得啦，你好得啦。啊，哇！我坐喺度聽人講到講少，你去啦，你好嘢嚟嘅，好嘢嚟嘅，你去。不能唔喐嘅，阿仔，聖經送俾你度啊！啊，好嘢嚟嘅，阿爸你又唔睇，哎得噶啦，我睇噶啦。我睇完馬經先睇嗰啲咁啊，你睇嗰啲，你研究嗰啲咧，嗰啲好嘢嚟噶，字都唔睇。想乜嘢嚟？子唔敬虔，想个儿子敬虔，有冇呢样嘢噶？你只要信仰唔认真，唔想个儿子认真，所以环境重要。父母虽然我现有父母容易俾下一代讲你勾啦，唔明白我嘅，但系你个榜样仍然发挥好重要嗰个嘅影响。刚才提到回教。開始提到回教，回教成增長很快。回教是一個唔純粹講要宗教啊，啲宗教係一個即係垃圾咗基督教，垃圾咗即係中東好多嘅即邪教組成嘅一個好古靈精怪嘅教，但係發展得好快。摩訶密開始呢個宗教之後，到今日整個世界，無論你中意唔中意，喜唔喜歡。整個世界都朝向伊斯蘭化，北美、歐洲、亞洲越嚟越多嘅清真寺，會教勢力越嚟越大，財力越嚟越厚。點解？點解？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哋嘅 biological growth 啦。中文叫乜嘢話？叫做生物嘅增長，或者自然增長，我哋嗌做回教徒所生嘅。你知唔知幾多 percent 係會成為回教徒啊？如果你稍微留意下嘅話咧，我睇過好多唔同嘅資料、報章、報道，全部都出現一個數目，幾多 percent 啊？父母係回教徒所生嘅 ，100% 係回教徒，冇得走。一定系嗰度，一定系。咦？你从来冇听过有回教徒、回教徒开布道会嗌啲人信回教嘅，冇呢回事嘅。使乜心开啊？你都唔会有父母刻意阿仔信回教，冇呢回事嘅。生就系唔系生出嚟嘅，即系回 回家圖嗰個嘅生活同埋佢嘅宗教好緊密關聯，佢啲節期對儀式對阿拉嗰個嘅敬虔，好自然影響到耶路，所以佢自然喺哈密身自然就成為回家圖冇得走，冇得走，100%笑問一聲，基督教有幾多少父母所生嘅係幾多%成基督徒咧？我諗我諗你冇個人咁話100%，冇。回教係一個異教所信嘅假神，不過我覺得有啲嘢仍都可以作為信徒，我哋信真神嘅信徒有個學習。點解回教所生嘅必定係回教徒？點解基督徒所生嘅未必係基督徒？當中有冇啲嘢係我哋要即係 miss 咗？睇嗰個基督教人口。其實有兩種的，睇到嗰個人口是信上帝的人口，但是其實另一種數，如果那個數就不會少的，信就信啦，所以個數咧係只有增長慢慢化，就唔會即係 drop 嘅減少嘅。但係計算基督教人數嘅，我另一個數就唔係信唔信上帝嘅數，而係翻唔翻教嘅數。如果講呢個數嘅話咧，就真係真係要流淚眼淚。北美特別歐洲信徒翻教會的數一路在那裡跌，他們不信耶穌翻教會沒意思，還有心裡信得了，翻教會麻煩的，是跌的。試問在這樣的情況裡面，我們基督徒所生的怎會是基督徒呢？父母都不翻教會，父母都不敬虔，父母都不讀經不禱告，只是擺埋藏在心裏面，上帝我雖然不回教會不侍奉不奉獻，大神你知道我愛你的 Work 嗎？基督徒我生的是不是基督徒？師母太太師母呢就剛剛做了一個 在西馬圖的一個聚會啦，去見識嚇，Business Fest 係唔會我啲記憶偏差。咁佢而家講咗咧，佢話你講講我聽咧，佢講完咧嗰樣嘢，就話以前咧幾年前咧，佢講過就話小朋友18歲之前，如果仲未信耶穌嘅話咧，就好難令佢信耶穌。18歲之前。但是當幾年之後，今天他說的時候呢 redefine 他說的說話，小朋友12歲之前還未信耶穌的話，要信耶穌就很難的了。我不知道你認不認同，我會認同，我會認同。所以放在天主的面前，就是我們作為父母的，你想兒女，你想你兒女唔係成日日日上網打機，你想兒女讀下書，我先問你：你幾耐冇去圖書館啊？你幾耐冇讀書，讀個揸本書嚟睇啊？你唔想我睇日日上網，你先日日上網啊？你無端端時時想我睇，好勤力，點會咁樣㗎？你唔以身自奉，你想你嘅兒女以身自奉，你唔敬虔，你想自己兒女嘅敬虔？即是我們想很多人想，我們想教會增長，但我們自己不想付出努力，我想兒女是一個敬虔的信徒，但我們沒有發揮到，我們本身沒有盡力。不過話講轉頭，無論我們怎樣 讀書，我們兒女未必是一個讀書人，無論我們怎樣侍奉以身侍奉敬虔，我們兒女都未必受到影響，但起碼我哋盡咗作為父母所以盡嘅嘢，盡力而為就咁簡單。盡完之後，原來仍然走差嘅，我哋問心無愧。正如保羅講嘅喺《使徒行傳》講過，我對神對人都存一個無愧嘅良心。好多人屋企中意掛牌嚇，特別初結婚嘅。梗有嘅牌嘅，或多或少，你冇唔買都好，啲人都會執俾你噶啦。但係知我 我家必定侍奉耶和華。有些不止一個的，幾個的，只我無家必定侍奉耶和華。這是約書亞幾個的向百姓的一個的宣言見證，我不理你怎樣，但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華。這個約背後是什麼呢？背後是約書亞擺心機要栽培他的羊。如果你有這個牌的話，我們試問自己的心，我們為這個牌要說話付出多少呢？我們為我們兒女禱告，不要以為今天打到哪裡，不然是我才知道今天跟父母說的，我都不是父母，我都沒有兒女，我都沒有兒女都大了，大小了，壞好都不關事，都不關我事。弟兄姊妹，在哪裡不單想跟父母說，對你好像沒有無能說都好，你覺得沒有無能都說，希望你為這個世界，為人類的下一代禱告。因為我們下一代是出生在一個從來未試過很特別的環境當中，一個嚴格如何能夠出於污泥不染，求上帝擺上禱告。如果我們有親戚親人有弟兄姊妹有兒女的，為這個父母來禱告求神的憐憫。好，同心禱告。神，當我們在幾天在商場在街裡面看到很多很恐怖的東西的時候，很多恐怖的裝飾的時候，我周圍聞到很多大麻味的時候，當我看到周圍的小朋友手上低頭不失的人來去打著自己面前的機的時候，我們要為這個世代來禱告，也要為我們種種作父母來禱告。作父母不單止要生，也都要養，也都要教，如何教，如何聖所說真的從小的讓他們走在敬虔的路上，不生得偏離耶和華，這是很大的挑戰。就得教導我們，教導我們作父母的如何有效的讓兒女走在正道的當中，也還有兒女的為這個世代來禱告，為我們認識的父母來禱告。神啊，求你憐憫作父母的，憐憫下一代，讓下一代能夠從小的認識你，當我認識信仰認識真神的話，我就有更多機會免離俗世很多很多不可思議很可怕的邪惡。同心禱告奉耶穌的名字祈求，阿門。